98.2 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 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嘴唇。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还天天打冷战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了基督山，卓别林占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每天的18:45准时为您播出的今晚有戏。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您可以通过查找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v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参与到互动中来。那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谢谢。好，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我们老朋友刘洋，刘洋你好。 好，王哥好，大家好， 欢迎刘洋。 再来介绍呀，青年相声演员子欣，子欣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新朋友， 其实他做过于浩主持和徐然主持的时候 来过几次了。 与我们俩而言，新朋友， 新朋友，耶， 我说的话不许有错。 嗨嗨，你们好，哎， 没有任何错， 没毛病， 没毛病， 特别新， 特别好 啊。今天请二位来呢，咱们一会儿可能就是不是可能啊，是一定啊。咱们下半时段是唯独一个剧本，是我们前段时间热播的《人民的名义》，几个月前特别特别的火， 特别好。 今天呢这一段呢是主要是两个男性角色，我俩占着便宜。 不是，你看看现在我们直播业。在我们俩名字下方，原来你是这样的赵德汉。 是啊， 哎呀，哎，好吧。 那在这里呢，咱们上半时段啊，我觉得咱们回忆一个小事儿，因为这两天呢也是受到了一些触动，就是咱们看到现在我们的内地票房影史票房已经被再次刷新了，就是这个《战狼二》，一个特别特别可怕让人不可思议的成绩，真的很厉害。 是 在里面呢就是吴京饰演的这个冷锋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就是英雄般的角色，也是在好莱坞电影中特别推崇的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这种个英雄这种形象。 甚至每个看过的人无论是男人跟女人都变得特别热血，特别热血，每个人看得非常激动。对，真的非常激动。 那今天我们就想聊一聊就这么一个角色和包括他现在的这么火的一个电影啊，就是聊聊我们小时候印象特别深或者是第一个记住的这种荧屏上的这种英雄形象。 一定要第一吗？印象深刻就行 了。可以啊，可以啊，这个第一我觉得咱们有的时候可能回忆不起来了，你都分不清，太小了。 第一个印象深刻的， 第一个印象深刻的， 你最年轻，你要不你先说。 我也年轻吗？我觉得也 在这里面你最年轻，来吧。 但是看长得不一定。 好嘞，我在当你夸我呢。 子欣觉得当时自己印象最深刻的英雄人物， 早期最开始肯定接触的就是也是中国传统的一些文化，《三国演义》啊，一些书里面。 我没想到他说的这么久远。 对，尤其是我自己喜欢的一些像赵云啊，那时候那会儿看经常看《三国演义》的一些影视剧啊，一些相关的作品，赵云给我印象很深刻。 一吕二赵 三典韦， 对对对对对， 这个赵云这个是排在非常前面的战斗力了， 确实是，然后长得也精神，那种就是 越没有什么越想要什么，对不 对？ 对 对对，好的，就是反正就是给人 赵云 很鼓动。 哎，我觉得这个比较出乎意料啊！ 哎， 我觉得这个像子 胯下拨龙马，掌中亮银枪啊，这传统相声里有这个作品 啊、当时这段好像出自莽撞人， 对对对 对， 对吧？莽撞人说张飞的那段，然后那个当时 八扇屏、 看这个当时赵子龙出场的时候， 有很大的篇幅是他的作为 形象描写， 很 棒。 王哥，女性我不太理解他们对这个英雄形象的这个人物这种定义是怎样的，就是你能记住的，我觉得你的可能 孙悟空啊，废什么话呀， 我刚想说很有代表性，果然太有代表性了 对吧，那必须个人英雄形象绝对孙悟空啊，是不是、而且当时就是看那个，对，那个时候还不是特别能理解他大闹天宫的意义是什么、 反叛精神， 对，反叛精神，那种独立的意识，但是当时看起来就是他什么都不怕， 对，什么都不怕， 而且还什么都会啊！我天哪，简直了，十项全能， 魂不吝、 是，我觉得、哇，绝对英雄啊！ 我小时候看那个大闹天宫的时候、就是看央视版那个《西游记》的时候，就他从太上老君那个炉子里出来的时候，我都兴奋的快疯了 啊！ 就是 一脚踹倒那炼丹炉 啊！当时这个当时配的音乐，呼哈子还是就特别热烈的一个音乐， 音效配的也好， 对，然后那个眼睛闪闪光的吧，慢慢到处乱看，我当时就特别燃。然后呢，他被压在五行山下的时候， 你会哭吗？ 那个、五百年春秋什么那个歌的时候， 太入戏了， 你哭了吗？对，他 一共哭两场， 很感性。 还有小孩子给他喂桃，然后后来小孩子变成老爷爷，我的天！ 一共两场，哭能就当时我小时候 就露个脑袋在那个山， 对，一个是当时他被压在那个五行山下，然后起那个音乐之后呢，他回忆自己当年在山野中奔跑的那一段，哎，当时这个眼泪控制不住了。还有一段就是三打白骨精的时候，他师傅把他撵走。然后他最后化作四尊悟空，然后在师傅面前跪下的时候喊师傅的时候，我就哭了 啊！ 这个 英雄形象真的深入人心啊！ 对，其实你知道很多英雄形象，你记住不仅仅是他特别热血，或者是特别强大，或者是那个战场杀敌等等的一个形象，有些时候恰恰是因为比如他 软弱的一 面了、或者 柔情的东西啊， 对，他经历过很多很多这个故事和情节的时候，让你就这个人物就会更加丰满，而不是看完之后、就像比如说。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完了之后呢，你可 能有多少的战斗力啊，其实不是最主要的。 刘洋印象中比较深， 我印象比较深的谷子地，集结号的谷子地， 这是比较近的了。 然后就是大荧幕当中我对他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的那个韧劲儿，他的那个执着的精神，包括他当年的对于战友情啊，然后对于这份信念的追求，这个是人性的光辉，英雄的感觉，这是比较感染我的。 就是要把最后每一个战友都找回来，这个找回来就是怎么就失踪了呢？ 对， 我们都 就为了这一件事儿， 在战场上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英雄，牺牲了是烈士，他怎么就能失踪呢？ 寻求公正的待遇。 对，最后在碑林那一段确实让人挺震撼的。当时刘泽水、他在刘泽水的墓前大怒啊，摔瓶子骂刘泽水，但是最后跟刘泽水说，以后你每年的烟酒我都给你供着。这个人物形象确实塑造很丰满。其实我小时候第一个不是那个孙悟空 啊， 当时啊看的是挺热闹的，我 猪八戒 俩一共俩啊，当时就是因为我分不清先后了，一个是小兵张嘎 啊， 我觉得特别厉害，我当时尤其因为我小男孩嘛，你就觉得小兵张嘎能做的那些事情，我再过几年我再长大了我也要这样，当时是这个小兵张嘎啊、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哪吒。真的， 你们都真的想到了好多这个传统形象， 真的。在哪吒闹海那一段，尤其这个是割肉还母割骨还父的时候，当时我都哭了。 我小的时候就觉得哪吒这小孩特别邪性，那么小，我天，说抽龙筋就抽龙筋，说拔龙筋就拔龙筋，哇，瞎说好残忍啊！ 你怎么不说人在娘肚里待多长时间呢？ 啊，对呀、就整个这个孩子给我感觉特别邪性，所以这个形象对我来说，他不是一个能让我有产生共鸣亲切感的，就是我的小伙伴当中一个厉害的小伙伴，不是这样的，就 太厉害了，这 啊，天哪，他怎么这么残忍啊？ 有时候过缩了也坏事， 不敢惹。不敢惹啊！ 对对对， 这个当时看哪吒的时候，那就反正我第一印象的时候，就他特别小嘛。当时咱们那个哪吒那个可以说是电影级别的那个大长的 水墨感觉， 大长的那个电影，就是哪吒闹海。然后 我一直当时特别小，没分清他是男女。你不说他那个声音也脆脆的小童声、嗯、然后生出来就梳两个小抓角、嗯、然后你真的还得带个小红肚兜满地乱跑、啊、从生来就满地蹦， 画的大眼睛长睫毛很好看、嗯、 真的我当时就是一下就是不是一下就一直没分清，后来大一点啊知道哪吒三太子嘛，这你想了就当时就觉得自己特幼稚，都三太子三太子了你还问人男女，太不像话了。 但是神仙他们也不吝这个也无所谓， 因为现在经常会找女演员来反串嘛，小姑娘来反串这个哪吒三太子的形象嘛。 他有部动画片特别强壮，那个哪吒你看过吗？ 看过，太阴了。 对对对，就是那个哪吒， 差不多吧啊。 你到后来，我们现代这个电影中所塑造的英雄形象也有很多啊，嗯、包括我们这个，比如说《亮剑》中的李云龙、 李云龙 啊等等的。而且这个欧美电影其实它是比较善于塑造这个、就是、 形象比较突出、 形象比较突出的、比较丰满的 个人英雄， 因为它本身就是在它的这个 价值观里、 价值观和文化背景下， 是的， 它比较推崇这个个人英雄。咱我这里面个人英雄主义不是带有贬义的啊， 对对对， 就是比较就是它经常是塑造一个先一个小人。人物，他有身上有各种各样的毛病，然后这种毛病在面临特别大的紧要的关头的时候，他一下就会蜕变成，经过种种的事情蜕变成一个为天下、为世界、为爱人、为其他周围的这些人们而付出一切的这么一个人物。 哎，我想到了一个系列电影，就是变形金刚。 变形金刚，您、那你觉得里面那个哪个是 男主角啊？ 他。哦，还真是。 他不跟他自己的孩子联系，然后就一直在为着这个一步一步的在做他自己的这个拯救所有的老百姓的这个感觉。 哪个变形金刚？ 就是这个这一次这一版变形金刚 啊，这一版啊，我这一系列，你看你说一系列， 因为在我概念当中， 我就从头开始想， 变形金刚男主角是个小男孩嘛。 对呀、啊，我就从头开始想了。 这一步不跟自己的女儿联系，然后包括有各种威胁，告诉他不要参与到这个事情，然后还是他要参与，你看了吧？ 嗯嗯， 你也没看、 啊、 是吧？ 对、嗯，我就说 看 了。嗯， 好的啊。 这个确实是，我觉得咱们刚才讨论的这些这个形象的时候呢，有些形象说的良心话， 有真实人物，也有 虚幻。对 对 对对 对, 对。其实你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欧美类的，他对个人形象这种形象的塑造呢，其实我是我们现在电影所要借鉴的一个。我们经常现在你看，比如说我看原先咱们《英雄儿女》， 嗯， 王成其实塑造特别好， 嗯， 他整个他的妹妹，他的一就他把他的家庭，把他的这个亲戚。情一切都在里面了， 嗯， 而我们现在很多就咱不单拿成哪个电影来举例子了， 嗯， 我们塑造一个英雄的形象的时候呢，他有些时候会过于单薄， 嗯， 就是他可能给你展现他特别刚强啊， 机智 强大 勇敢在战场上的一面，但是生活当中温情跟人性的一面可能描写的少了一些， 对， 反正这个人物立不住了。 对，你像刚才刘洋举的集结号非常不错， 对， 伍子帝呢就是前面战场阶段就那么一会儿完事儿了，二十来分钟结束之后呢，是大量的在寻找战友， 漫长的岁月， 一次一次的事情。 对， 而你像好莱坞电影呢，它有一个完整的流水线，它对这样的故事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套路，就是前期这个主人公怎么成长的这个过程，会给你在前面铺垫的非常非常完整， 嗯， 所以最后那个蜕变的时候，你不会觉得特别突兀，你会觉得这个人也比较人情味儿。其实这是我们一个电影的一个技巧问题，无论是编剧还是导演来控制的一个问题。所以说，也希望除了像我们现在这个特别。火的战狼之外呢， 嗯， 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塑造出更多更好的人物，争取这个票房冠军在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电影市场别占据太长时间。 对， 这是不是我们能迎来更多更好的电影？ 希望我们还能有更多的刷新纪录的作品来 盼着吧。 好，上半时段结束的时候呢，我们稍事休息，送给大家一首23秒32年。 那么长的夜，此刻怎会这么痛？23秒，32年，上一生失眠，眼角有鱼尾的图案，时间压弯的躯干。 长的夜。 北京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归珠宇，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 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我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是零下40度，黑天鸭打冷天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好，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正在为大家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王哥啊。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同时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v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并参与到互动中来。那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啊，我们老朋友刘洋，刘洋你好。 哎，大家好，郑磊好，王哥好，所有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真是这个挺客气啊，礼数很周全啊。好，再来介绍一下青年相声演员子欣，子欣你好。 大家好， 一会儿呢，我们给大家来一段。你看这个不用啊， 不是你踢的周全完了， 有你在前面给每个人鞠过躬了， 很简单。 那好，下半时段呢，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网剧和网大，然后进入我们的戏中戏环节。首先介绍的第一部是 《轩辕剑之汉之云》，播放平台爱奇艺，单人播放量2278万。这部剧呢是由潘文杰、金沙执导的古装玄幻剧，由张云龙、于朦胧、关晓彤、张嘉宁领衔主演，鞠婧祎、高伟光、李宗林、王瑞子、戴斯等联合主演。该剧以上古传说为背景啊，就说远古皇帝战败群魔，战斗当中阵列成两截的宝剑化成剑气，而在东汉末年，这个剑气啊又变成了朝云和暮云，而又到时候这个人间一对朝云暮云兄弟诞生，却是因为战乱自有失散，而成年之后这对兄弟呢就相逢在蜀魏交界之地。朝云是飞羽军勇士，暮云呢是铜雀军勇士，双方各为其主，互不知情。而铜雀军的将领淳于越暴虐无道，滥杀无辜，时常是侵略蜀地，而飞羽军为了保境安民啊，与铜雀军经常有征战。朝云和暮云呢也经常在战场上刀兵相见，而等朝云逐渐知道真相之后啊，努力在兄弟亲情的感召下救暮云于危难之中，而朝云眼见战争导致民不聊生，痛心疾首，发誓要还百姓安居之地。他们在部族少女耶西亚的帮助之下，历尽艰险，克服各种困难，终于找到了象征正义的皇帝之剑以及精神力量。 以前这个是改编自一个游戏 轩辕剑系列，这汉之拥我玩过，然后这个当时这个感觉其实也每个人感受不一样吧，我这个不作弊玩不了游戏，所以说我的感受不是很深刻。好，再来介绍一下第二部这个网剧啊，颤抖 别提了好不好， 颤抖吧阿布啊，播放平台是在优酷，播放量是2062万。颤抖吧阿布是优酷和新派系文化传媒联合出品的科幻古装网剧，由赵小西、赵小欧执导，郑业成、安月熙主演。那这部剧改编自一个小说啊，叫《颤抖吧 ET》啊，讲述了躲星战士阿布意外的坠落于地球，寄身于唐家庶女唐青叶的身上，并与唐家长子唐青峰在残酷的皇权争斗中啊相爱相杀的这么一故事。来，颤抖吧阿布，第二部、 哎，第三部叫做《我的女朋友的男朋友二》哈，播放平台腾讯，单日播放量734万。奇幻爱情喜剧《我女朋友的男朋友》自第一季开播以来口碑爆棚，豆瓣评分更是达到超8分的好成绩啊！所以第一季完结，结尾处留下的悬念可谓是吊足观众的胃口，引发众这个观众的猜想啊也是很多。而第二季呢，将会延续第一季无厘头欢脱的扎心式虐狗风格啊，而且和第一季的结局无缝衔接。而在第二季开端呢，由蔡文静饰演的有着多重人格的精分女友夏娃并没有出现。原因啊，是在上一集当中，亚当把夏娃给藏起来，使得阿宅和好朋友王富贵用了好多方法都没找着夏娃，还被认为行为不轨，被关进了警察局。 好有地气的名字。 哎，第二季开篇呢，就是在警局里展开。那个故事您看了就知道吧。不管啊，这个夏娃能不能和阿宅团聚，第二季的夏娃什么时候归来，性格如何转换，一切秘密都将在《我女朋友的男朋友》第二季当中一一解开。 好，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网大啊。首先介绍的是《明朝刺客》，《明朝刺客》零是由领跑影业及世纪影游出品的武侠网络大电影，讲述了明朝末年间啊，东厂大太监魏忠贤，人称9000岁，全京朝野荼毒百姓，为了截取其内附罪证的密函，派出了灵、冷、影三名精锐的女刺客前去埋伏。不料啊，只取得了这个密函的副本，为了得到这个原件，三人再度潜伏于状元客栈。伺机交付密函原件之日，锦衣卫欧阳涵携得意弟子建都在状元客栈落脚，等待这个交易密函，并因此结识了店中的小二李不孝与老板娘香香。交易之日，三名刺客介入，在设计之下呢，刺客灵成功的打入李不孝等人内部，成为卧底啊，上演着一场明朝无间道。那看看这个明朝刺客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故事，也是其实明朝呢，尤其在东厂西厂的为题材，以明朝这个时间段为背景的电影非常多，直接举例的就是龙门客栈，是最典型的这么一部电影。好， 绣春刀也是嘛，锦衣卫， 对对对 对， 锦衣卫，你听这个名字非常霸，锦衣卫一听就太帅了， 了不得， 六扇门什么的哈。第二部为大家推荐的网大叫做《总裁的特工宠妻》啊，是由巴群旭导演的虐心爱情故事。该片呢讲述了林木安在泰国进行投资的时候，偶遇3年前不告而别的恋人苏念念。苏念念正在卧底任务当中，所以啊，他装作和林木安不认识。这郁闷的林木安呢，就在竞标会上看见了苏念念和他的上司潘和龙，误会苏念念是因为有了新欢，所以故意装作不认识自己。而林木安在生活工作方位全方位的接近苏念念，就是想知道他当年为什么要不告而别。 好，这是我们推荐的第二部。好，第三部《鹰眼侦探社》。《鹰眼侦探社》是由这个安阳罗曼影视文化传播公司、安阳市中商影视文化传播公司出品的，由北京艺彩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独家发行。它是一部融喜剧、侦破、探案、推理于一体，具有比较浓郁时代风情、立意比较新颖的这么一个现代都市偶像剧，主要是讲呢志同道合的几个青年喋血江湖，演绎人间正道的故事。这个几个志同道合的年轻朋友们呢，开了一家鹰眼私人侦探社，心思缜密的探长凌峰，电脑高手键盘，侠盗神偷鬼手，身怀武功的冷心，古灵精怪车技一流的小妹米雪啊，这几个角色的搭配各有所长，也是我们这类电影的一种对于搭档设置的一个比较常规套路啊。他们就是调查一桩啊风流案，结果意外的发现当年欺负过这个冷心啊，这个就是身怀武功冷心，发现了当年欺负过他的一个越狱犯阿雄，结果他报仇不成，反而落入阿雄的手中，众人营救冷心，从此卷入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好，今天的三部网剧和网大到这儿就介绍完了，我们进入今天晚上的戏中戏。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围读的这段剧本呢，是来自于前段时间热播的《人民的名义》这个第一集和第二集之间，主要是这个侯亮平去调查赵德汉， 嗯，对， 是一个很震撼的开场， 开场抓老鼠。 对，这个侯勇老师演的这个赵德汉啊，但这个我们先放一下大家特别著名的那段，就是在冰箱中发现钱的那段。 嗯， 但是我们唯独的这段是这个发现钱之前的那一段。 哎， 我们先看 倒叙， 对他被抓的，就是他完全败露的时候，他的那种状态和他前面道貌岸然、正义凛然。 不见棺材不落泪， 对，这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听一下这个当时赵德汉完全败露之后他的那种状态。 你说房子不是你的，那这钱也不是你的了。 不是我的，侯处长，是谁呀？这谁把这么多钱放在我们家冰箱里了啊？这谁？这不成心要是 你承认这是你家冰箱了？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穷怕了，一分钱都不敢动，全在这。 你大把大把捞黑钱的时候，怎么没想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现在出事了，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这段呢，就是赵德汉， 哎呀， 精彩精彩。 对，被侯亮平就是完全揭发开之后， 发现了那一情 景，发现了这个房子和一切刚开始都是隐瞒着的嘛。 嗯， 然后就是彻底崩溃的这么一段。就网上也经常截取这段出来，给大家做一个经典的，就是这么演技的一个对比。 对， 不能说对比吧， 对比 其实简直是教科书一般 啊。因为确实好， 侯勇老师这段实在是演的真的确实非常 好，的真是好，差的真是差。 所以说 台词好的也是。 这一段咱不能演，实在是达不到， 稍微差点， 咱心里有数，咱往前推。 对， 就是他死不承认，在家里啊，一个比较破旧的老房子里吃面的时候，侯亮平开始来调查他们的时候，他们一段对话。那今天委屈刘洋和这个王哥二位了， 不委屈，我们欣赏你们。 哎呦，这个你要这么说的话，就汗都下了。然后 我们是导演，今天 这里面还有这个是配合侯亮平行动的一些队员们啊，这个同志们。然后是这个刘洋帮来一下吧。 嗯， 然后后面这个过程虽然非常非常少，但是这括号的时候呢，还得需要王哥给一句。 好，好嘞， 好， 今天我是括弧。哎，今天咱俩真的是可以坐山观虎斗。好嘞， 好，我们两个斗一下啊，努努力。其实，在前面那段的时候，大家看过的朋友可能还记得，就是赵德汉是特别道貌岸然、正义凛然， 而且关键是特别清正廉洁的那个假象。 为了党和人民，我就是这个样子， 鞠躬尽瘁。 对，好，来，我们三二一，开始，从那个侯亮平啊，子欣啊来读的这个侯亮平的这个行动开始，好吧？来，三二一， 准备行动。 是赵德汉吗？ 啊，我是。 搜查令。 搜， 来，跟我进来。 哎，你们这是干嘛？这不是私闯民宅吗？怎么来这么多人呢？ 我们是来搜查的。 搜查？不是，我这有什么好搜查的？你们是哪个单位的？不是，你们不能欺负到我这个平头老百姓头上吧？ 哎，小老百姓我们还真不敢欺负，我们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的。 反贪总局的？ 怎么没听过呀？就是专门抓贪官的，所以你得配合我们。 你们抓贪官怎么会抓到我这儿来呢？有哪个贪官能住在我这种鬼地方？我这是个老楼，连个电梯都没有。那如果贪官住在这种地方， 说实话，这老百姓啊，非得放炮仗庆祝不可。 你是够清贫的呀，这一碗炸酱面就把晚饭给对付了。 中国的老百姓不都是这么过日子的吗？ 你可不是老百姓啊，您是处长啊。 处长算什么呀，在北京啊，一板砖下去能砸到一大片处长。 哎，不能这么说，你这个处长可不一样，权力大。我都听人说了，拿个部长跟你换你都不愿意换是吧？ 权力大小那都是为人民服务，有权就可以任性了。我不是说你，你这个同志啊，你的思想觉悟啊真是有待提高。 说得好，各位都听到没有啊？有权不能任性，但可以谋私是吧？ 我说你们怀疑我到底有啥根据啊？有权力就可以腐败啊？跟你们说实话，我在的这个位置啊，嫉妒我的人呢、啊、是很多，想看我出洋相的人呢，那也很正常。那今天我这情况你们都看到了，唉，我劝你们呢，别再瞎操心了，都没吃饭吧，赶紧回去吃饭吧。 我说赵处长，依我看啊，这谁都出不了你洋相，但凡出洋相的全都是自找的。我们今天为了不让你孩子看到你出洋相，在你楼下等了两个多小时呢。我说你老婆今天在家磨叽什么呢？平时周六不早带孩子上补习班了吗？ 你们连这个也知道？ 我们就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你。你孩子今天该上英语补习了吧？ 嗯，要不是老师说临时有事啊，他们娘俩早就走了。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当父母的都一样，谁都不愿意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对吧？你说我那孩子吧，一年补习费就三四万， 那也得投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呀，都得苦着自己。 哦，对，差点忘了这茬了。 侯处长，在书柜里找到的存折， 多少钱？ 加起来一共是125,630。 欧元还是美元？ 人民币啊。 我说同志啊，我总不至于连这点存款都不该有吧？ 不至于，不至于，这些钱还没我家的多呢。还有别的发现吗？ 没有，没有。 同志，我觉得你们应该是搞错，打铁呢，还得自身硬。党和人民能把这样的重任交给我，你说我能辜负党和人民吗？不能。正因为我这个人原则性很强，所以啊，才会经常遭到这样的重伤。习惯了。 不会是我们真搞错了吧？你这下插到廉政劳模家了。哎呀，集合，都去楼下等我。收队， 诸位慢走啊，不送了。 哎，赵处长，真的不送我们了？ 这面条还没吃完呢，这汤都冷了。 修讲究啊，原汤化原食。行，等你把这碗面汤喝了。 你非得让我送你干什么呢？ 嗨，什么都没杀出来，心情不好。再说了，您送送我们又怎么了？当了大处长连客人都不送了、 啊、行来送。 哎，穿个外套啊，外边很冷。 哎，好来，请 走。 一行人来到楼下。 那就再见了啊。 哎，赵处长，真是舍不得和你分开呀、啊、要不跟我们上车一起去下个点啊？ 不是，你干什么？我告诉你啊，我哪儿都不去。 哎，你必须去，这好戏才演了第一场啊。 不是，你们什么意思啊？什么第一场第二场的？ 嗯，第二场搜查令，你办公室。 我办公室？ 对。 现在不是，你想没想过这个时候去我办公室会给我造成什么影响？你以为我办公室自由市场啊，可以随便出入啊？ 知道，赵处长的办公室当然不能随便出入了，外省的副省长想见你得站一个多小时吧。 哎呦，你这个同志消息倒是蛮灵通的， 嘿嘿， 连我们部里发生的这些琐事你都知道。那既然这样啊，咱就把话说开了，这事儿不是我们二处的，这是六处的 啊。行，那我就说说你们二处干的事儿。上个月中旬16号上午，你们二处一位小姑娘把汉东省荆州市副市长丁义珍拦在办公室门口两个多小时，有这事儿吧？ 你认识丁副市长？ 汉东的丁义珍， 那是相当的熟。丁义珍埋怨你不够朋友呢，打电话不接，发短信不回，去你办公室三次，站的腿都疼了，这才见着您老人家。 什么朋友不朋友的，这一码是一码啊，同事。我这个人办事是讲究公事公办。 好啊，公事公办是吧？上车。 哎，你干什么？你这样我要报警了，我真是怀疑你的真实身份。 来来来来来，看看清楚。 你是侯亮平？ 对，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如果你还要坚持报警的话，打电话吧。 侯处长， 嗯， 就样就样啊。 嗯， 我觉得你我之间呢，他肯定有误会，有大误会。我可以跟你去，但是呢，我有个条件。 哇，您还有条件呢？行啊，说吧。 我觉得为了不给我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啊， 嗯， 咱们俩能不能骑自行车过去？你一辆，我一辆，我自行车就在这儿。那平时我和我爱人上班都是骑自行车去。 不行不行，这太危险了。 不是，你放心，我不会跑，我绝对不会跑的。 你跑得了吗？可万一路上有车祸怎么办啊？行了行了，别磨叽了，再磨叽孩子回来了，让孩子看到你这一幕多不好啊。上车。 赵德汉上了车。 侯处长，这辆车一旦开进我们部委大院，我这个人这一辈子的政治生涯可就全完了，人家还真以为我犯了什么事儿了呢。 赵处长，您还以为您没犯事儿啊？ 我能犯什么事儿啊？说实话，我这个人呢，政治觉悟是不高，因为我胆小怕事，那这一点部里的人都知道，我这个人是只知道工作，我不太会生活。 知道知道知道你热爱工作，你去年不是还拿了一个先进工作者的奖吗？ 所以为了照顾影响，我刚才才想跟你两个人骑自行车过去嘛。 行行，别提那自行车了，不让你骑自行车也是为了你的人身安全。 哎，那行，那去就去吧，但是我有个请求，咱能不能在天亮之前呢，咱们就离开那儿，这样降低对我的影响。 哇，太精彩了。 可别这么说，心虚啊！ 两位戏精真是 心虚，心虚。 这是磊哥演的，磊哥演的确实好。 哎呀，这每一个气口啊、细节呀、啊、这个起承转合的情绪啊，拿捏非常非常的到位，哇，真是精彩！ 不是这个，你知道这个东西，你就看得去看一遍。 对对，确实是。 因为我真觉得啊，咱们就是这个实话实说，没有说抬谁贬谁的意思。 嗯， 就是《人民的名义》，大家这个评价非常非常高。尤其这里边这几十位老戏骨给大家带来这个教科书一般的这种演绎啊， 演技爆表。 我觉得年轻的演员真应该好好看一看， 是 有些时候你就看一遍可能会给你造成很大的影响，也许你在每个人身上偷那么一分意，在你身上汇聚起来之后，将来可能前途不可限量。 对， 真是真是。 而且他特别耐看，你每琢磨一遍你都会觉得哎呦是这么演的。 哎，那眼神往上一挑，眼神往上一搭，里边都是戏， 金琢磨。 因为咱们今天这个现场这个环境原因也是包括这个，咱们这个做假呀，我这个也不行。 你吃面的是挺好的， 整个 没少吃平时。 那个赵德汉一直在吃面，实际上 一直在吃，然后那个还有蒜，好像在吃蒜。 滴了嗦，滴了嗦，哎，咱老百姓，我平常都这样过，咱们怎么地？ 特别生活。听说他家演这段的时候， 得吃多少碗？ 很多碗，而且就不停的练。 是我去就好了。 好，那个我们这个直播间呢，主要是不让吃东西和喝东西， 可惜可惜， 不然我今天这晚饭要着落了。 而且今天这个小王他演的是个北京风格的侯亮平。 对，是， 其实侯亮平好像是 北京警察的意思， 他有点北京警察， 片警哦，一看就是，对， 对， 嗯，不送礼， 真是真是真是， 嗯， 其实呢，我们下一次啊，你知道，王哥演一个比较，就不是说特别女性奔放的角色的时候，他有多棒吗？下次我回头跟编辑商量一下，我给好好王哥找到 他。 那不 像夸他， 不像是夸人，我听着 也不是，好像也不太对， 不是， 知道不对，不知道哪里不对， 感觉怪怪的， 就是演一个就是比较飒爽的。 气波脑子反应慢吧，这是 是男还是女？ 行了，别找我了，差不多吧。 你脑子反应慢，可拉倒吧。 差不多吧，差不多吧。 哎呀，其实今天呢，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呢，稍后呢，我们会送给大家这个《人民的名义》的一个主题歌，叫《以人民的名义》。 嗯，对。 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刘洋和子欣来到我们的节目，也非常感谢所有的听众观众来收听收看我们今晚有戏。 对。 那也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谢谢各位。那好，最后呢，把这首《以人民的名义》送给大家。好，明天见。 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博虎点秋香》。 上的栀子，听一番枝繁叶落，看一幕檐下交错。此时此刻，情同手足在侧。 与谁同卧？以心中的执着，听一声青梅永乐，看一片繁星闪烁。此时此刻，爱与永续。Yeah.